好嘢手做，我哋今日有冰冻寿司做早餐。 唔系唔系啊，仔，睇唔睇到只狮子啊？望实只狮子，然后攻击。乖仔啊，如果你第时长大想好似你爹哋咁叻，你就要学识点样去战斗。 爹 哋，阿拉奇，不如等我俾啲嘢你睇下。见到个胎记嘛？有其父必有其子。等你长大，你会做丝族特首，就好似我咁，战斗俾爹哋睇下，有未啊？我唔系咁样啊，唔系跳舞。你觉得咁样好好玩咩？真系多动症，古灵精怪。好啦，再嚟多一次。哦，唔系咁样，停啊，即刻停啊！我叫你停，我叫你停。 哥仔教极都唔听，又真系几激气嘅， 猛管家。你不是又想来挑战我啩？ 向好那边想一试吧。如果我打赢了你做司族特首，你咪可以有多啲时间陪你个低 B 仔咯。 在我打扁你之前，好想问下你，点解你咁想做司族特首啊？ 我样好过你，毛靓过你，仲醒目过你，咁系咪应该个个都听我话？数三声就打咧。一， 睇住啦，阿拉奇。爹哋示范点搞掂佢。 二三，呀！ 爹爹，爹爹。 边个系司族特首？ 系你。 咁样你记住啦，睇到啦，阿拉奇胶系咁打。阿拉奇 嚟啦，出保护区外边啦。啱啦，快啲过嚟啦，猫仔。 睇落唔错喎，应该卖到好价钱。 冇错，是个借火。 阿拉奇，阿拉奇。阿拉奇，冇啊！阿拉奇，阿拉奇，爹哋嚟救你，唔使惊啊！ Been around the world in a pouring rain, feeling out of place, really feeling strange. Take me to a place where they know my name, 'cause I am in nobody that looks the same. I'm a fish out of water, lying out of the jungle. He a fish out of water, lying out of the jungle. I'm a fish out of water, lying out of the jungle. He a fish out of water, lying out of the jungle. I need my peoples, my peoples. Take me to my peoples. They got jungle fever. Show them some love. Could ask someone to relate to, to find a brand new home, feeling right at home, feeling right at home, feeling right at home. See, I've been trying. 覺得係幾可愛啊！ 話佢中意搶鏡就真。 你覺得佢可愛？ 仲系觉得佢好鬼死中意抢镜咯， 你讲得啱，佢真系好鬼狂野。 其实佢应该放下噶，讲真啦，我哋个个都应该放下噶。 咁你话我哋去边度度假好呢？ 唔知道你哋，我就想去康乃狄格州。 大新闻：寻晚中央公园动物园走失咗几只动物，其中包括纽约市之王狮子阿力，最后班动物喺中央车站被警察包围。 嗰只猫仔真系好型。 发生海上惨剧，动物园听从动物权益人士要求，将走失的动物用船送回非洲，但系只船今日居然无故失踪。 今晚有数以百计纽约市民聚集在中央公园动物园，哀悼一班失踪动物。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究竟他们去了哪里呢？ He likes to move it, move it. She likes to move it,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I like to move it, move it. We like to move it. 你哋都識唱啊 ！I like to move it. 你咁啱聽啊 ！We like to move it. 我哋會怪住你班無好怪啊！你哋真係一班好好嘅觀眾啊！ 好榮幸可以教識你哋用廁所。如果諗住萬一對眼我哋，記得要 call 我先喎。 講真，喂 ，call 我 ，OK？ 好啦，冷靜啲，冷靜啲，各位，聽住。俾你哋嘅戰行禮物啦！ 嘿，驚喜禮啊，騎力怪！ 哇，要啊， 要啊，係啊，我係靚女啊，係靚女啦，各位，我係靚女，志奇啊，係我，國王朱利安。頭先有邊個俾我迷到？ 請舉手。好啊，嘿， 騎力怪，我決定跟埋你哋走啊，點啊，係咪好開心咧？ 唔使啦，多谢。 阿耀噶，呢架机系我噶，我宣布喺我大自然礼品翻嚟呢度之前咧，呢度系由蜥蜴仔佢话事嘅。 我谂佢哋似乎唔系咁中意呢个主意。 你讲咩话，蜥蜴仔？ 哦， 唔得，唔系啊话。你怎可以这样说的？不可能会这样的。你真的是蜥蜴仔说 不得的。 是不是的？ 喂，朱利安国王等着我啊。我带保行李了，他已经整个行程都好晒了。 是啊，是毛波啊，他很烦的。 不 要被他相机。阻止他，他肯定带了指甲钳和润肤霜的。相机 当遇上紧急状况的时候，请将救生衣穿上头上面，然后扑。再见， 纽约市，我哋嚟啦 ，baby。 放心，大伯呢个几嘢会飞得起啦。 吓，求乜鬼话？ 准备好啦 ，Sir。 快啲开门啦，开门电灯。 万一机舱气压失调，请戴上面罩， 遮住你个惊样，唔好吓亲隔篱。 不好意思啊，小姐，呢条嘢唔系应该黐住我张凳嘅咩？ 唔系，先生。 OK， 手足发射， 系 发射， 发射， 发射。 要买啊！ 啊，喂，龙猫。真系奇怪， 喂，有人发口梦喎、 啊，我好似见到毛毛喺机翼上边喎、 啊，你仲系挂住马达加斯加啫啩？ 我都系、 哎，我谂你都觉得嗰度真系几好玩。 呢个特别真系。 系啦，我哋离开嗰度越远就越觉得嗰度好玩咁。 最好玩系咬我 pat pat 嘛。 嗱，我会将呢段你耿耿于怀嘅经历咧，用喺舞台上边咁演员就要啊，多啲经历，演技智慧，炉火纯青啊嘛。 咁你咬咗我 pat pat， 你今次仲唔做硬影帝？ 以你好串喎、啊，马蹄。 喂啊，我喺度谂，翻到去之后，或者我应该去参加配种计划。 配种计划？ 系啊，我哋都系时候应该揾翻个伴啦、 啊， 即系安定落嚟，投入一段关系。 系咁噶啦， 吓、啊、 你都大个女咧， 你话拍拖？ 系啊。拍拖 同其他男仔， 其他男仔咩意思啊？ 冇意思，我谂我都要去 check 下我哋啲饮品先啦。咁耐未嚟， 你哋慢慢倾，我想恰一恰先。 你睇到嘛？真系过瘾， 好搞笑， 我真系好中意笑啊！咁样真系好爽噶啦。笑啦！ 哇哦 ！Sorry 啊，请你出翻去，呢度系头等舱，唔系我针对你啊，不过系我哋高级过你。哎，望你先，嚟啊，嚟啊！ 我放租， 系古典音乐。 喂，空中鸡， 请问有咩贵干呢？卖文先生， 用一只人制嘅碟装果仁嚟食下咧。 我哋点咗啲嘢饮，想 check 下几时有啊？ 对唔住， 我而家忙紧，咁我都系翻去。 喂，你个身去咗边啊？ 我喺度先。 唔该，你过一个嚟啊！唔该晒。究竟呢个世界阶级观念死晒喺边啊？ 民主制度只系三分钟热度嘅啫。 我请你食菠萝啦，我嘅弹弓头实之处。 队长，睇下， 你点睇啊？ 睇嚟好似系盏白光灯仔，应该系用嚟警告异常状况，例如机件失灵。 我觉得都几靓，仲有催眠作用。 都系噶 Sir。 喂，力高，说明书。嗯哼。 问题解决 ，Sir， 我哋可能冇油。 你点解会咁谂呢？ 一号引擎停咗，而家连二号引擎都死埋火。 坐定个手足， 咪睇下公仔，可能会好危险噶。 请注意，我系你哋嘅机长。 有好消息同坏消息。好消息系我哋就嚟降落，坏消息系紧急降落。讲起坐飞机，我都知道你哋根本冇得拣，但系都要多谢你拣咗企鹅航空。啊！ 救命！救命！ 好啊！ 哈哈哈！ 举手啊！ 莫尼斯咁样举晒手，个人好多噶。哇！ 我识飞啦！ 嗰只系咁大啦，马蹄。我想话你知，你系我真正嘅朋友，万中无一噶。多谢老友，你永远系最好噶。我讲我讲真话，你唔介意我？ 你啊，有咩唔怕讲啊？你讲啊！我整烂咗你部 iPod 啦！ 你 系咁鬼细粒，你个点揿啫？讲啊！ 对唔住咯， 我要杀咗你！ 我爱你，哥尼亚，我不嬲都爱。好似爱沙滩咁，或者一本好书，或者沙滩。 你点样啊，公仔？你成个震晒咁喎！ 力高，你玩够未啊？爬升， 降落。温柔啲，好似亲吻大地咁样，细细力咁锡落去，好似锡你个妹咁样。 我话锡佢啊！ 而家轻轻刹掣，轻轻力，唔使心急。 今次仲唔将你个棍？ 启动紧急降落程序，机翼打开。 个框噶？ 我冇事，我冇事。 你哋到底做啲乜嘢？ 我哋住咗机，好彩我冇事，死唔去。我冇事， 我只不过系瞓咗一阵啫。 你哋大家， 喂，呢度唔系今日嘅机场喎。 高华司机，伤亡报告。 我哋唔见咗两个乘客啊，队长。 小树木由得佢啦，降落得好啊，手足。边个话企鹅唔食肥？ 喂，拍咩手啊？有嘢值得庆祝咩？你睇下架飞机， 收你到嘅， 收你用手指收你啊！ 意志、机智，同埋好鬼多胶纸，好快佢就会飞得翻大约六到九个月。 六十九个月？ 错，系六到九个月。高华司机，我哋一定可以转危为机。 喂，个六十九个月系点吹出嚟噶？ 你要重新修改佢嘅设计。 好啊， 快啲去修改。 喂，那个时间点计出嚟噶？ 你靓仔，不如你同你班朋友整个军次揾下水源啦。 喂，你等阵先，等阵先，边个选你做舵机？办事人噶， 唔好意思。好，咁你做办事人，你去整飞机。 而家边个俾权你选我做办事人噶？ 好啦，咁我话翻事啦。 好，咁啊啱啦，咁你话翻晒事啱啦。 咁你就带埋班嬉皮朋友走去咪咗住晒。 唔使讲，我都会。我哋而家就即刻行。 咁就好啦。 好，不过咁呢件事仲未完嘅。 哺乳动物，你哋留低，可能会用得着你哋嘅脑同手指。 菲力啊！好心你唔好喺度讲粗俗啦！ 咩话？你话用意志就可以修理好架机？ 佢话用意志、机智，总之佢哋会黐实架机噶啦。系咪觉得好乐观呢？ 听我唔多乐观喎、 啊。讲得啱，你讲得啱，实走唔到啦。 喂，老友，最紧要嘅就系我哋喺埋一齐。 系系，但系单靠友情系翻唔到屋企噶。 睇下，狮子啊！ 喂，人类啊！ 好啦，仲好多嘢睇嘅，继续行啦。 人类，喂，等等啊，系我啊， 等埋啊， 喂，喂， 喂，等阵，两瓶我帮你哋签名， 我认得你， 就住我哋啊， 你呢只猫真系曳， 搞， 好， 我系喂， 系啊， 系啊，系咪想讲咩？ 你以为阿婆就咁好啊？系咪？我下次唔会咁容易放过你啊！唔该晒啊，靓仔。 下个景点。 你系咪黐噶？我哋要佢哋帮手，你就走去勒庆个老太婆。 边个话我黐啊？哦，哈哈，睇下边个黐啊嗱。 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睇下系咪真系可以打得出？ 冇问题。 够胆话我黐啊嗱！我哋翻到屋企啦。 用户离开了漫游服务支援的地区，请你迟些再试过。 你看，哇， 是不是幻觉啊？ 好多斑马，好似我。这里是哪里啊？ 圣地牙哥， 今次我起码有四成肯定。 我认得这里，我估是非洲啊。 非洲？ 肯定是。是我哋祖宗嘅斗啊，血浓于水啊嘛，我 feel 到啊。 唔似啊，唔知系咁，呢度好似似曾相识咁，我应该系嚟过嘅。寻找他们的故事？讲真啦，呢度真系好有亲切感啊，我真系应该嚟过。 你好，你好，我阿力。我和我的朋友飞飞 坐住只大铁鸟， 跟住撞咗， 跑落地， 乒乓嚟咗呢度。我哋冇恶意噶，我哋只系想大家轻轻松松一齐吹吹风。 佢系咪想用跳舞嚟表达撞机啊？ 是啊，我哋啱啱，我以为 ，sorry， 你话你哋系喺保护区外面嚟？ 系啊，好远添，中央公园动物园咁远啊！ 小心身体啊！ 发生咩事啊？做咩嘈喧巴闭？ 他们说在保护区外面来的。 什么话？没可能，只有人类才会在保护区外面 来。你好面善，我是不是认识？ 你们有什么可能避过那些猎人？ 猎人？没有，我们没有见过猎人。 你在看什么？ 我没有。 我们不要有多几把嘴在这里争水喝，你们由哪里来的就躝回去哪里。 明白，那请问这里有没有管理员呢？我们想跟他谈谈。 我明白了，你是想来挑战我？ 蛤？冇，唔系，唔系挑战。 但系我越睇越觉得似系喎。 等阵啊，师伯，等阵啊。 老婆啊，男人做大事，女人就唔好管咁多啦。 师伯，等阵啊。阿拉奇，系咪你？ 唔系，我叫阿力，阿力系大力个力。 师伯，睇啊。 我一直都有呢笪嘢噶啦，兽医睇过噶啦，但系只系胎记之类咁啫，冇嘢嘅。 笪胎记。 好啦，而家好似怪怪地。 老婆，佢翻咗嚟。 吓？ 你翻咗嚟啦？ 吼！ 乖仔， 爹哋，妈咪，爹哋，妈咪，爹哋。妈咪，爹哋， 系 有妈咪爹哋啊！我有妈咪爹哋啊！ 我乖仔未死啊！ 乖仔，我嘅乖仔翻咗嚟啦！ 系阿拉奇，好啊！ 师伯个仔终于都浪子回头啦，好到极！ 我以为你争师伯添。 是我争，我争，我争，我争佢，好争佢，所以我一定要利用阿拉奇，冇错，我要利用佢将斯巴铲除一路永逸。 快啲啦，飞天马！ 喂，快啲让路，企埋一边。 纽约，乜呢度咁乱噶？你肯定呢度唔系新泽西？喂，纽约人，你嘅生活低你啦！ 我哋一齐嚟庆祝下啦！ 莫里斯，佢哋好拥护我啊！ 非定义接管总系受欢迎啲嘅， 这个这个吓，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系马蹄啊，我系新嚟嘅斑马。 喂，你好，马蹄，我系。 喂，你哋个个都好靓仔喎，你中唔中意跑步啊？ 中意，跑步简直正到飞啊！ 系啦系啦系啦。正到飞啊！你哋讲嘢简直就同我夹到飞啊！ 吓，你哋呢度竟然冇医生？ 系，而家冇。 咁如果你哋有到伤风呢？ 我哋会去搵个窿，然后等死。 系咁，你哋真系要搵个医生啦。 Hey， 我哋招聘紧， 你有冇兴趣啊？ 我做医生。 真系好啊！ 咁多仔，我真系感谢主，我终于都嚟到天堂。 点解你会冇男朋友嘅？你生虫啊？ 啲虫早就到咗啦。我话你哋知，曼哈顿最缺乏两样嘢：车位同河马。 诶，各位，讲都唔信啊！我啱啱先知我个仔系王者，系纽约之王啊！露两招俾大家睇下啦，乖仔，嚟啦，唔使怕丑喎。 我有招好扎实嘅， 睇住睇住啊！系皇上发火，皇上发火啊！好，而家我哋张开双手，热烈欢迎佢啦！ 斑马群欢迎你啊，马蹄！我斑马群，我一直想加入斑马群，一斑马 最好成斑马， 我似唔似啊？ 严格嚟讲。传统毛衣要在鼻度穿条骨头至得， 吓， 唔使惊，夹上去嘅啫。点样看？佢做咗毛衣， 啊，我阿妈一定会好开心。 睇下， 我谂魔头魔头好冧你啊！佢嚟紧啊！ 我爱大舅，我爱肥腾腾，我爱大舅，我爱长波波，我最中意成身圆碌碌，够晒磁性。是我自由型，哇，靓女，你好大嚿！ 呢位老友，你个啰柚都唔使啊！ 你头脑同四肢都发达啦！ 你就系魔头魔头， 个名咁好听，紧要多靓石。 我都几中意肥佬噶， 我哋会再见嘅，唔难揾你啫，你咁大份。 我都唔想扫你哋兴啊，师爸。但系有啲师姐喺度自自浸，问你几时先放咗你个仔？ 你究竟讲紧乜嘢啊，猛管家？ 冇乜嘢噶，其实。不过佢哋个个都话阿拉奇从来冇通过考验仪式，诸如此类啦。所以严格嚟讲，佢唔系狮群嘅一份子。佢哋乱讲啫。 我真系唔记得咗考验仪式添。 咩嚟噶？咩嚟噶？咩考验仪式啊？ 系代表成年嘅传统仪式，系象征幼师长出鬃毛，要向大家展示技能。 即系做翻场 show 天才表演咁上下。 系啊 ，show 下 quality 啦。 正，表演机会开正我饭啦。各位，既然系传统嘅，我照做啦。show 下 quality， 演下鬃毛。我要做翻阿拉鸡。 系阿拉奇。 阿拉奇咁叫仲好听。 系咁，我哋听朝一早就举行考验仪式。 咁。只系嘛，祝你好运啊！ 我唔使运气都会大杀四方。 咁样只系我个乖仔啊嘛！ 拜拜。 Yes, I'm a private dancer.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And the old music will do. 好靓啊，吓！ 系啊， 真系好靓啊， 老友，我哋属于呢度。 有部游客行动准备好， 呢个名改得好，系个好名嚟嘅， 仲可以有几种解释添。Sir， 你哋成班都系擦鞋仔， 系嘅， 讲得啱啊， 系各就各位。第一步上。 我做咗咩事啊？ 嚟啦，上吊啦！ 喂，咩事啊？咩事啊？哎呀，咩嚟噶？吓，死咗啊！ 第二步，上上上！ 不如就等我写翻生佢。 Let go！ Let go！到后有门 音乐， 快啲啊！快啲啊！ 做咩破摇滚乐嘈生晒呀？喂， 死咗啦！ 咩？ 你冇事嘛，阿母？ 我找到你的手袋。 哦，我的手袋，你真是乖仔，嗱嗱唔可以冇咗佢。 哇，你都几老而离坚嘅喎。 我是曼克顿2416队女童军。 明白，大家唔使惊，只要围埋一齐就会冇事。我哋喺度等下一架观光车，虽然可能等几个钟，个天又就黑。 你喺边度啊？ 我唔会留喺空旷地方等多啲动物嚟袭击，我咁老唔可以死啊！ 我唔知道你哋点谂，我跟硬佢。 喂，阿母等埋，各位，我哋要一齐，唔可以早上噶。好，咁行嗰边啦。 你哋有冇人想食糖啊？ 小心啲啊！ 好声行啊！到啦，系呢度啦。好啦， 准备好未？呢度就系你瞓嘅地方， 好正啊！哇，咪住，系我嘅， 系啊，你睇下佢啊，老婆。 哦，哇，呢样嘢睇下，系啊，我记得啊， 佢记得啊。哦 原来咁硬噶， 你成日鬼咁瞓瞓嘅， 好玩啊！ 难瞓到碌落地噶。 呢度系我整嘅。 嗯哼，你只爪仔系最得意嘅。 爪仔，爪仔，爪仔，爪仔，的色爪仔。 唔记得啦，系你失踪嗰日留低。 系。 哇！我嗰阵好细，发生咗咩事啊？ 这个是我的错，我只是令转头一分钟 根本不是你的错，你爹地已经尽了力了，他追了猎人几个礼拜，离保护区很远， 最后我以为那些猎人将你 我们以为他杀了你， 不过我的儿子搞定了猎人，是不是柳玉之王不好惹的， 没错， 叔叔下巴。 好了好了，你们小心一点、你们看着不要打烂东西、你以前叫他做菲菲 菲菲菲菲、 他已经不要这些东西了， 不要抢我菲菲， 是吧，不要搞他的菲菲了， 即没有，多谢多谢，太好了， 乖仔，咁你休息一下啦，听日就系你嘅大日子，你要养精蓄锐啊！ 我听日一定会威俾你睇嘅，爹哋。 希望啦，如果唔系，你爹哋会放逐你噶。 吓、妈咪，讲真噶， 我知道你一定会令到我哋自豪嘅，知道点解吗？因为你天生有才能。早唞啦，阿拉奇，乖仔，个个乖仔。我的仔是王者，我的仔是王者。 早唞，妈咪。 早唞，阿拉奇。 菲菲。哇！你睇下我菲菲，我嘅菲菲，我嘅菲菲啊，菲菲，菲菲， 一啲文明迹象都冇，个个都攰到死啦！我哋荡失路啊！喂，娜娜，你知唔知你去紧边噶？ 唔知，但系我会见步行步，然后笑住上路。 啱，好啊，啱嘅，好啊，好。 有人啊！你哋喺边度嚟噶？ 你哋点嚟噶？ 救下我哋啊！我哋荡失路， 我哋都系啊！ 好恐怖！突然黑白色一闪就变成咁，佢哋抢咗架车，咩都抢晒。 原来你哋嘅车都系咁啊！ 咁我哋点算好啊？ 乜都冇，冇食物，冇水饮，冇马遮头，我哋可以点做啊？ 你可以俾大自然征服你，亦都一样可以征服到大自然。围埋嚟啦，细路！我哋系纽约人，系咪？ 系啊！ 我哋征服到石屎森林。我哋要食物嘅话，就会揾到热狗档，系咪？ 佢讲得啱。 要瓦遮头，就起摩天大厦。 冇错。 要饮水嘅话，我哋就去起堤坝。 嚟啦！我哋纽约人，大声叫啦！ 喺纽约都知道的士，无论去到边度都揾到车坐。 队长，我哋揾齐零件啦，不过进度延误咗的多。 点的多法啊？ 六至九年。 69年？ 错，系6至9年。 卓仔， 我哋啲手指喺边啊？ 寻日之后冇见过啦 ，Sir。最衰达尔文， 我嘅属下唔可以有逃兵嘅。卒仔，你跟我嚟。力高，你都跟我嚟。我哋要捉佢哋上军事法庭。 似乎冇咁嘅需要啦。我哋只不过系去招募多啲手指啫，队长。 哇！你掹针毛出嚟边噶？ 我边有咁多毛？ 去自自浸浸啊！去开工啦！我哋而家分成三组 ，Alpha 组，你哋负责制造钢板；布朗神组负责装嵌；史提夫麦昆组负责长矛。有冇问题？好，咁而家开工啦！真系想食你一啖马骝仔。 好啦，不过你好丑样。 好啦，听住，各位师弟，记住出色嘅舞蹈表现要发自内心，只要做到由心出发，咁就实冇衰嘅。 知道啦，先生。 喂，阿拉奇，我咁啱经过，谂住祝你好运。你有冇觉得紧张啊？ 冇，好鬼淡定。话你知呢个我强项。 计我话咧，如果你要过关，最紧要就系识得拣对手。 咦？你系话呢个仪式只系一场武艺比试，一对一决战？ 系。 好，我中意啊！自由发挥，斗出绝招。咁你话边个最啱做我对手咧？话我知，等场面刺激啲啊嘛。 哦，我都想帮你，不过我哋嘅传统神圣帮我侵犯，我唔可以咁做。但系如果系我咧？我会揀蚊子。 蚊子好啊，听落应该几得意啊！猛管家系嘛？唔该晒。 我更帮师伯个仔嘅，你实赢嘅。 嚟啦喂 ！5, 6, 7, 8, 9, 10 上啦，嚟啦， 开始啦。 考验仪式而家正式开始。 去啦，宝贝仔，等妈咪喂下。 女人对人，我喺度做紧正经事。 得啦，妈咪。 好，边个系第一个参加者？ 我。喂， 就拣你啦。高大英俊嗰位，嗰位啊，系你拣对手。 睇下先，好，我决定拣蚊子。 蚊子。点解佢会拣蚊子噶？ 果然系我个仔，有翻咁上下胆识喎！快啲去叫醒佢，叫醒佢！ 好啦，喂，蚊子嚟啦，得未啊？吓，嚟啦，蚊子仔，老土蚊子仔嚟啊！睇下你有咩料到，嚟啊！ 你冇啦。 好啊，咪话我事先冇警告你，我曾经赢过白老妹嘅舞王家， 唔系跳舞，系比武。 哦，系比武艺，冇问题。 佢跳紧舞？ 佢做乜嘢啊？ 我估佢唔系跳舞啩。 早知佢系咁，我就唔使伤脑筋。 自己嚟玩吧。 阿拉奇转身啊！ 错啦，爹哋，要跳起碎步转重心，完成花式，先至转身。 唔系啊嘛， 阿拉奇，你冇事啊嘛？ 哇，我真系好痛啊！咁我有冇赢啊？ 仔啊，你输咗啊？点解点会发生咁嘅事？又话你系一个王者嚟嘅，王者又点解会输噶？ 系啊，我系王者，我系纽约之王啊嘛。其实呢个系我艺名嚟嘅，即系咧，表演用个名啊。 表演？ 哦，惨啦，冇阴功咯，阿拉奇通唔过考验。有边个会估到今日师伯要亲手放逐佢个仔噶？ 师伯，冇啊。 师伯你。 既然你是氏族特首，就一定不可以徇私。 咁我宁愿唔再做氏族特首。 爹哋，你做咩啊？爹哋，唔好啊！你唔可以咁噶。 咁究竟边个接替斯巴好呢？自荐啊？有冇啊？真系冇。 系 周鹏你。冇可能。啊，我咁讲好似唔多妥，但我估只有我先孭得起呢个重担。文智，拎顶帽嚟。作为新领导，我宣布放逐阿拉奇，我要佢永远戴住你顶耻辱之帽，离开一千年或者一世，以较长者为准。 走啦，扯扯啊，快啲走开啊！你应该早啲讲啊，仔，你应该早讲清楚，你唔系真正王者。 你咁冇话俾我知，我要去打交啦！ 你想我点样啊，仔？ 我唔知道，或者起码同我讲句，喂，仔啊，你要打交啊！ 你系狮子系咪？ 但我成世都冇同其他狮子打过交。 你冇，你净系喺度跳舞咋？ 仲有啊，你知嘛？系你嗰个老友猛管家，佢陷害我啊！原本都唔会搞成咁噶，最衰 你冇狮子气概。 师伯， 系我系咁讲， 狮子气概，多谢。多谢晒。 爹，针线，抹汗，你遮住我啦，史蒂芬。 哦，阿威，你膊头嗰度好似有笪啡色嘢喎。 系啊，乜你咁好眼嘅，史蒂芬？你都见啦，我全身都有啡点噶。好啦。等几个礼拜，啲骨就会好翻噶啦。 即系我唔使搵个窿嚟等死。 唔使，泰摩，你前面仲有大把日子噶。 真嘅？ 出翻去勇敢啲生活啦。 多谢你啊，文文医生。 唔使客气，真系精灵。 呢笪嘢只系无医症候群喎。 你话无医症候群？我从来都冇听过啲咁荒谬嘅病啊，史提芬。 哦，冇问。 做咩咁曳曳啊？你放心啦，唔会痛嘅。 阿祖咧？我哋上一个毛衣啊，佢都有带咁嘅嘢噶。 咁点啊？ 星期一有阿祖，星期三冇咗阿祖。 星期三冇咗阿祖？ 哦，我唞到气啦，多谢医生。 咁即系话毛衣症候群系真有其事？ 揾到药医嘅，你做咗48小时咁多。 但系我从来冇听过呢个病，唉，点算呢？你知啦，呢度有冇盘尼西林？如果要查呢个病因，首先一定要验血糖。 可以找獅子幫下你啊，他們那麼喜歡吃甜品。 等等， 他都幾掂的，夠曬姿勢，夠曬實際，永安新禮 嘛。我想你們一定未見過這招了啩，風魔整個紐約啊。 喂，大家一齐试下咯， 好啊，一齐做啦！ 喂，要试咧就即管试啊，不过唔系咁容易嘅，要练好多年先至可以喷到啲咁劲嘅水柱嘅。首先要练到个口上嘅肌肉 可以 keep 咗个嘴好似孖影肠咁 ，OK？ 转一声做到噶， 你做到嘅，我哋都做到，血浓于水嘛。 等我仲以为我好独特添， 我哋好独特。 嘿、hey, ，我哋就系大自然嘅力量，100万粒流星划过黑夜， 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 睇落唔错噶，司机，不过佢飞得起， 得，只要咁样接，再接，再接。 老友， 我爹哋一定系认为我冇用，我今次连累咗我妈咪爹哋啦。 咁啊，真系唔系正到病，惨到死啦！ 直情就系死得惨啦，老友，我一定要搞翻掂佢。 系啦，我有我有啲嘢想同你哋讲。 老友，呢个真系好盏鬼啊！ 我话把鬼系真。 话你知啊，你哋可能信，但系。我约咗摩托摩托拍拖 啊！边个系摩托摩托？ 佢又大只又英俊又大只，知唔知摩托摩托点解啊？ 孖仔， 即系考热考热 考热考热。 啊哈！你几时学识非洲母语噶？ 血浓雨水啊嘛！ 啊，唔使惊，我行开咗，你咪可以同阿热富先生依泣咯。 做咩事啊，卖文？我要去打波，你先走嚟落雨。 喂，咁点解落紧雨你又走嚟打波啊？ 咁我最多咪去呢个镇嘅另一边打波咯。 喂喂， 由得你啦，最好你走咗就唔好翻嚟揾我。 好，你自己一个人留喺非洲发梦啦。 你中意就去玩你生意费肥波，仲有你个老友嘅 卧土卧图， 你啲后辈后辈啊， 再讲热鬼啦。不如你坦白话俾佢知啦。 坦白咩啊？话佢知。你讲咩啊？我都唔知道你噏乜。 我谂我都系走啦。 好，好，你咁你走，我唔送。 好，同你冇计倾啊。 快问过嚟啊！ 喂，我仲以为你哋系老友添。 咪咁啦，你哋其实马蹄讲得好啱噶。 马蹄？ 马蹄？马蹄？ 发生乜鬼嘢事啊？你唔系哦？佢系咪？我以为佢你唔系佢，佢只系哦。 你当呢只嘢系我？唔系，好啦。我认系你哋个样啫。 你当我系佢？ 你哋睇落真系有啲啊，唔系，直情一模一样。马蹄，你成个饼人咁，你话啦，笑容一样，讲嘢一样，佢讲嘢个语气同你似到十足十，咁我可以点啫？你系嘛？一时认错，你唔能够怪我，马蹄。 你即系话我啲都系特别都好啫，即系同其他斑马一样啊？ 唔会，点会啫？你好唔同。 例如咧， 好啦，我赢，我分唔出你哋。或者你戴翻个浪浪喺个头度咯， 浪浪 冇唔戴浪浪，浪浪唔系好中意咁，不如 着件 T 恤，忍住我隔篱系傻仔啊，我唔系傻仔，唔系你啊傻仔，佢啊傻仔， 你知嘛？当你同你嗰班马仔喺度玩紧跑马仔嗰阵，我就经历紧我成世最痛苦嘅一日，你知唔知啊？ 你又系顾住自己系咪啊？ 我只不过话我嘅烦恼大过你啫，马蹄，冇错，我系分唔到你哋，咁又点啫？好啊，走啊，马蹄，走去啊！你最叻就走去噶啦，好似喺纽约嗰阵咁。 我仲喺度啊，不过你分唔到啫嘛。我即系你万中之一嘅朋友，既然你个烦恼大成咁，咁你自己搞掂佢啦，唔阻你啊。 好，走啊！我根本就唔需要你帮我解决我嘅烦恼。我话你知啊，你系十蚊店货仔，我分唔出边个马蹄啊。喂，边个马蹄啊？马蹄咧？马蹄咧？算数，话知你啊。 靓模啊！抢晒镜啦！ 马蹄，冇走啦！ 快啲啦，快啲啦！ 好，阻住啦！ 系啊，我嚟先。呢度最啱起个宫殿喺度避暑，即刻填晒呢啲窿，然后安置班烂鬼。哦，边个留低咗个咁好嘅头喺度啊？喂， 真系沙爷， 你讲得啱啊！我仲咁年青力壮，咁就玩完啦，阴公我。嗯，计计下断股可以仲有两日命咁上下啦。 哦，真系晴天霹雳喎。 哦，如果我鼎鼎大名嘅朱利安国王，净系剩翻两日命，我一定会做我梦寐以求嘅事。 例如咧， 我一直以嚟都好想成为职业吹口哨专家，我而家都吹得两嘴噶，但系我想做到精益求精。希望可以靠吹揾食。知唔知我仲想做咩？我要侵略邻近嘅国家，仲要将我自己嘅意识形态夹硬加喺人哋身上。 你系国王，梗系有享格。 啱，虽然你只不过系一个可怜嘅傻头啊。不过你死之前总有啲嘢你想做啩？ 系有一样嘢，但系 做咩啊？讲我知。 唔得啊，唔讲得。其实 咩啫？ 我一直对哥利亚都好有感觉，但系冇胆量，冇勇气向佢表白。 喂，我知唔该。 我一直冇胆量，冇勇气向哥利亚表白我嘅感觉啊，系咁多年嚟对佢嘅感觉。 得啦，我明啦。哦。 你讲紧女仔，好，你唔使讲，我都知道我哋系讲紧女仔。 你担心啲咩啫？啲系唔系都死噶啦？佢咧 系系，你讲得啱。 好，你要冲去嗰个女仔面前，嗱，记得望实佢对眼，然后倾前个身啊，小小地咁或者挨晒埋去。跟住就等佢轻轻咁挨埋你嗰度，直到你个嘴差啲掂到佢个嘴嗰阵，然后你就话佢知你有几咁憎佢。 其实我系想讲爱佢。 哦，你哋只奸狗啊！估唔到你一个大情圣嚟啊！你而家听我讲啦，你要即刻企出嚟。听唔听到啊？ 听到， 听唔到你讲。 我听唔到啊！ 听到。 好，你而家企起身。 起身。 好。 你要即刻离开你个老 座。我要企翻上地面。 佢出嚟啦，莫里斯。 我出嚟啦，莫里斯。 起身。 你要即刻出去搵个女仔。 你有冇讲过？ 有。 你要即刻走到去佢面前。 我叫人上。 我要话佢知。 你要出嚟同佢讲 ，baby， 我嘟你 ，yeah。 系，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佢真系个开心死人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oto moto，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moto moto。 佢爱我，爱我对眼，佢爱我，爱我对鼻，爱我圆氹氹，佢爱我够大份，佢爱我像卜卜，佢爱我肥嘟嘟，佢爱我风趣幽默，佢不停咁爱我。佢爱我到永远，佢爱我，佢爱我。 魔头魔头，趁我哋未正式开始，我喺度谂，如果我咧留得喺度嘅话，我想问下你， 让你的朱唇按摩按摩我的耳窿。 其实咧，我有好多嘢想问。 好，我保证，总之你问咩我都答好，除非。需要我答 no。 好啦，咁你话我知，其实你欣赏我啲乜嘢咧？ 哇，你系我见过最肥嘟嘟嘅女仔。 OK， 仲有咧？ 谂下先，你啊，你仲圆碌碌啊？ 系。 啊，仲有啊，你好大只啊！ 你讲咗啦。 啊，系、哦。啊，咁唔使再讲啦。 过嚟啊 ，Myman， Myman， 我想介绍你识魔图魔图。 啊，魔图魔图，你啊，你好啊你啊，我啊，我想话 得啦 ，Myman， 我接受你嘅道歉。 哦，咁就好啦，其实啊，系冇嘢啦，咁就系、是、啊，太好啦，冇问题，系咁我就走先啦。 好啊。我哋都忙紧啊 ，man， 唔得唔得，咁系唔得噶。听住，魔图图，你一定要当呢位女士系皇后老友，因为你揾到一个十全十美嘅女仔。如果我好似你咁好彩，揾到个完美嘅女仔，我每日都会送花俾佢。佢唔系咩花都中意噶。听住，佢最中意嘅系兰花、白兰，仲要喺床上食早餐，六块麦包多士，两边搽牛油，飞边，佢就最中意。我会借个膊头俾佢喊，做佢最好嘅朋友。无论几辛苦，每一日我都会想尽办法去氹佢笑，因为只有佢拥有最爽朗嘅笑容。我意思系话，如果我系你，就会咁做，但我唔系，所以你要做。 啊，好啦，吓、啊， 真系好感人啊！ 是啦，我哋讲到边啊？ 大只， 见到我好奇你马管家，我系专登嚟揾你讨回公道嘅。狮子气概嘛，咁够狮子气概未啊？咁样啊点啊？呢拳报复你陷害我，呢拳报复你抢咗我白份工，呢拳报复你侮辱我屋企，仲打到我成个傻仔咁。啊顶唔顺啦，好啊，飞走啊，废柴。 水源冇咗啦， 惨啦！ 个水潭从来都未试过冇水噶、啊， 我哋要掘多几个窿，闭死啦！ 点解会咁噶？ 闭咗住我，发生咗乜嘢事啊？ 个水潭冇晒水啊，剩翻个水最多够一只毒蜜饮咋？ 系、啊，你真系好硬啊，沙利！ 我叫波比， 马管家，而家点算好？ 静啲，听清楚。面对呢次可怕嘅危机，我哋只有一个办法，就系、是、打大交争水饮。 打大交唔可以打大交噶， 咁唔公平喎！你赢梗啦， 知就好啦，沙利。 我叫波比。啊、 对唔住咯，生命系唔公平嘅，多得嗰只跳舞狮子阿拉奇。而家呢度我话事。 求下你啊，万贯家，保护区入边得呢个水源咋？ 乜你口渴咩？ 你咪出去保护区外边玩水咯！ 离开保护区， 你咪即系自杀？ 我同我离开保护区可以翻到嚟。 我离开个保护区，我仲翻到嚟，我可以去搞掂呢单嘢。可能系水管塞咗啫。呢啲咁嘅事喺纽约大把啦，我可以走去上游嗰度。 上游啊！离开保护区， 凭你？系凭我，我会通翻条水管带水翻嚟。 好。我帮你执行李，不过你哋有冇得带住咧？我谂你都行得啦。 好好笑啊，笑啦、啊，笑甩晒你啲毛啦！我会证明你系错嘅。 我话你不如跳球羽毛好过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 斯巴应该有办法嘅，斯巴喺边啊？ 佢完全唔顾我哋。 应该由斯巴话事，而唔系你啊。 斯巴喺边啊？ 好啦，好，我就顺应民意，就去咨询阿斯巴啦。 马蹄，喂，马蹄。马蹄。马蹄， 你喺边度买顶咁靓嘅帽噶？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 靓嘢啊！ 系咁嘅，马蹄喺咩度啊？ 马蹄， 好喺度， 喺度， 喺度， 你 系 马蹄，你系 马蹄，喺边度？ 好啦，咁见到佢嘅话，就话佢个朋友阿力同佢讲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唔好走啊！你走去边啊？ 唔得，呢件事要由我自己去做。马蹄听住，我知你喺度嘅。喺我走之前，我有样嘢同你讲。你系一个好好嘅朋友，每次我烦恼嘅时候，你总系会帮我睇到好嘅一面。所以我冇谂过你都会有烦恼。你需要我嘅时候，我冇理你，好似动物园嗰阵咁。我算系咩朋友啊？我系个好差嘅损友。好啦，我净系想话你知，你真系。万中无一的， 真的好感人啊，好感人啊。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转个身，等我当面对着你说啊？没错啦，中啊，我见到你啦，是啊，是啊，话你啊，没错啦，你在那里，第十二行，左边数起，第203只，就是你啦，马蹄，我认得你啊。你知不知道你有什么特别啊？他们啊，个个都是白底黑间，得你是黑底白间的。你是一个梦想家，马蹄，你不嬲都是。你对音乐很有品味，但是揀朋友就没什么眼光。不是说迈文和哥利亚，是说我。 好啦，预埋我。 啊，马蹄，你不可以跟埋嚟的。 我不认为你有得揀。 坐啦，啲人都出嚟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快啲人啦， 有冇水啊？ 冇啊，掘极都系钻石同黄金啊！ 咁多位， 唔好放弃。 keep 住啊，等我帮你哋。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珍贵食水，我，你哋敬爱嘅朱尼安国王，要将一份神圣嘅祭品送俾我嗰位好朋友水之神灵，佢就喺火山度。 咁有咩用呢？ 咁有咩用？问得真系好。我嘅呢份祭品，只要一落在火山之后，咁各位友善嘅神灵就会食咗嗰件祭品。 嗯，好好味，多谢你嘅祭品。 咁啊，食多件祭品呢？ 唔啦，我今日食饱咗。 听住，你食多件啦，如果唔系我会唔开心。 我唔想再食多件啦，得未啊？ 睇下你咁鬼瘦。唔啦，我话我食饱啦，听咗未啊？神灵食咗件祭品之后，自然会感激，然后送啲水俾我啦，我就会带俾你哋。 咩话？系咪得噶？ 唔系，我系话系。喂，莫莉斯， 一半一半啦。 好劲啦！而家只要喺我地当中揾只动物肯跳落火山度，俾神灵食就得啦。举手啊！去就举手啦！好啦，有边位系可能从未得到过爱，佢可以无惧正视死神，做一个真正嘅英雄。 等我去啊！ 麦文， 快啲啊！趁我哋未回复理智啊！ 麦文，你点解要咁做啊？ 我系咪都会死？如果我嘅牺牲可以令你有水饮，咁都算值得啊！ 你癫咗咩？ 哥尼亚，我想告诉你，在动物园里面其实不是医生和药令到我可以继续生存，而是全靠你。只要每一日都见到你，就令我有生存的力量。 威文，等阵。 你打算成日都在这里发毛啊？唔好哼我啊！听住啊，斯巴，难得有奇迹，可以令我哋嘅仔翻嚟我哋身边，你做咩仲嫌三嫌四？ 你喺度噏乜嘢啊，女人？ 我哋失去咗佢一次噶啦，唔好再失去多次啦。 斯巴， 斯巴。快点走开！ 你想点啊，孟管家？ 今次弊啦，水潭无端端冇晒水， 冇晒水，根本冇可能。 而家乜都冇啦。 哦，你系司族特首啊，孟管家，今日由你搞翻掂佢。 你个仔阿拉奇，佢话佢会搞掂， 佢喺咗上游保护区外面。 弊啦！ 我试过阻止佢，我话咁做等于自杀，但系佢话要威俾你睇，死都要咁做。 你喺呢度等。佢话只会走翻翻嚟， 快啲啦，斯巴！好鬼口渴添。 呢笪地方越行越阴森啊！ 我哋嗱嗱声搞掂个问题，猎人就唔会发觉我哋嚟过啦。 其实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呢？ 听住，马蹄，我爹哋佢可能觉得。总之我想他当我是一只真狮子啦， 不是真狮子，唔通你系朱古力狮子咩？ 我知道听落难以置信，但系原来狮子系唔跳舞噶。 吓， 至少对我爹哋嚟讲系咁啊， 但系对啲人类嚟讲，你就系大明星。 嗰度系纽约，呢度系非洲，呢度啲观众腌尖啲啊。马蹄，马蹄，揾到啦，就系呢度啦，嚟啦，哇！ 喂，啲水咪喺度咯， 马蹄伏低啊！你睇下，系佢 咁啱唔啱啊？ 哦，做得好啊！ 嗱嗱，慢啲啦，慢啲啦， 你有啲混乱啊，系咪啊？ 呢个炸药先点啊？你有冇炸药啊？喂， 唉，惨啦，最后一袋我今朝都用埋添。 野蛮人啊！ 大好敌啊！ 祖先生，我仲以为你死咗添。 我都以为，但后屘发现我成身都有斑点啦。 即系万文都唔会死， 万文唔会死， 唔好 再 唔该，谢谢。万文，唔好啊，千祈唔好啊，朱尼安，停手啊，你知道先。 喂，突然间将只长颈鹿抌落火山口去求神赐水啫，算系黐。 系啊。 过嚟啊！ 你唔好咁做啊！ 点解啊？ 因为唔好咁做啊，迈文！ 我想话俾你听，我好痛，我仲想讲。其实我条命只系剩翻18小时咋， 迈文，我要搞清楚，头先你对我讲嘅嘢系咪真心噶？ 当然系真心， 真系傻啊？ 系咩？ 系我傻，居然以为要去地球嘅另一边至揾到爱。原来我一直等紧嘅真命天子，早就住喺隔篱啦。 系咁，你就陪住我啦，邻居。你同我过埋嗰18小时咯， 我会一直陪住你嘅。 喂，莫莉斯，点解会咁噶？ 佢等到颈都长，只有今日。 喂，呢度发生咩事啊？ 马蹄。 喂喂，听住啊，阿力今次大件事啦，我哋要即刻赶去上游。 不如用飞机啊？ 井都备，行啦。 如果你哋班西藏友唔答应俾产假我哋嘅话，我哋就唔会复工。 要产假做咩啊？你哋系男性啊！ 喂，我哋要架飞机嚟等住救命噶。 我都冇扶噶，除非可以搞掂个工会啦。 如果你哋仲唔嗱嗱声整咗架机嘅，我就搞掂晒你哋。 你唔见呢班土共搞到我绑手绑脚咩？唔会有产假。 如果呢搭想喺呢个热带雨林传开去嘅，唔系咁好啊吓。 好啦，俾产假你哋啦，得未？ 点啊？ 我哋去边啊？发生咩事啊？我哋去紧边啊？喂，冇啊，停啊！ 你哋唔好放我喺嗰度啊！站啦，弊啦，冇啊，我哋错噶。 见到咧。你哋系生还者，好，不如整翻个红烧狮子头啊！ 狮子点食得噶？ 嘿，唔使惊，同鸡肉差唔多。 我停啊停啊，唔好听佢讲啊！佢发神经啊，唔好啊！ 喂喂，我都冇有事噶，系我啊，狮子阿力啊，中央区嗰只咧。 乜嘢啊，仔？你喺度可以做到啲乜嘢啊？听我话，要你喺我嘅后面。 等阵，佢哋系纽约人，佢哋只系粗鲁同细胆嘅人类。 退后啊！ 你哋有得晚餐走咗去。 你想做乜嘢啊，仔？ 梗系做我唯一识做嘅嘢啦。 咦？呢几招咪系阿力？ get out of mind and do my thing. King of the floor, king of the swing. Play a little B, I'll be a dance machine. Play a little jam, I'll come alive, alive, alive. He's so beautiful, really hard to believe. Daddy， 你做咩啊？ 谂住陪我个乖仔跳舞。 唔好谂，用 feel。蝴蝶飞。 系几有型嘅，但系我一定要开餐。 Daddy， 睇住啊！ 搞咩？ 上嚟啦！佢有支枪噶，再喺度就危啦。 咩啊？ 我话佢有支枪啊，再喺度就危险啦，传开去啦。 佢话要去开心一下，要搞掂再提拔，全街赖骂。 队长，阿力话要搞掂再提拔。 好啦，但系佢死梗噶喎。 咩啊？ 知咗啦。 知道啦，队长。 我嚟啦！我嚟啦！ 司機要出招了 Music、 啊、我喜歡首歌 真是經典 又好聽又易上口掉頭了向下衝撳實你們團群要搞定再提拔 叫他們不要啊爬升啊想殺死我們嗎肯定會有其他辦法的傳開去吧 唔好爬升，殺死我哋，冇其他辦法，全界難罵。 唔係嘛？ 老友，最偉大嘅犧牲，梗係犧牲其他動物。慘啊，棍兒！ 全速撞擊！ 即管嚟啦！人人貓。 点解奉献祭品竟然会失败噶？咁做完全合乎科学噶。如果我唔系吹口哨咁叻嘅，我都即刻跳落去。 啦啦啦！啊，系你啦，搵到你啦， 毛毛。 这些神灵喜不喜欢海鲜呢 去确认一下啦看看莫莉斯 只一件好 全靠我啫全靠我啫全靠我啫是是是靠你 好耶 你哋冇事，真系好啊！ 咪阻住我， 喂喂喂喂喂，点样啊？是吧？如果我冇记错，你辞咗职啦，而你就俾我放逐咗，所以千祈唔好以为咁就可以卷水重来。 你啱嘅，其实我哋只不过系想献上呢一份礼物俾你啫。是男装手袋，我住嗰度好兴嘅。 我唔知讲咩好添。 你可以用嚟装嘢，继续扮嘢。 条带又得教个嗬。好，呢个袋真系衬贵晒我，好啱我行山嗰阵用。不过你都仲系放逐咗， 预咗你会咁讲嘅啦。 我个手袋，你只野猫。 我停啊停啊停啊！ 你应得的乖仔，接受荣誉。 多谢爹哋，但是他是属于你的。 错，是我哋先至啱。真爱是可以克服差异。今日我哋聚集喺度，就系要庆祝呢种爱。你愿意不论祸福，永远都相爱吗？ 系福就自豪啦！ 耶！好一对美丽嘅骑呢新人啊！ 我谂唔会长久。 哦，可以俾个石身两吗，队长？ 唔得，秒射支架。好，机翼好，钻石同黄金好。 拜拜！ 我哋会挂住你哋。 我哋喺蒙地卡罗度完蜜月，或者洗晒啲黄金就会翻嚟。 你哋要保重， 快啲翻啊！ 诶，咪咁啦，妈咪，由得佢哋啦。纽约又唔会走嘅，系咪啊，老友？ 系啊，讲得啱啊。喂， 冇错，只要同佢喺埋一齐，仲有同埋你两个，咁就喺边都唔紧要。佢嘅笑声真系最爽朗。 爱系无疆界嘅， 系你系要陪住我哋多段时间。爹哋，做咩你？我仲以为我哋可以去 hea 下添。 喂，好， 你玩我， 整蛊你咋？真系 你玩到添，你学咗我，你模仿我嚟整蛊我，啊，犀利喎！ 嚟啦！ 好玩了你了，真的我老豆不错，是不是 马蹄？马蹄？哪个马蹄啊？ 算吧，你 我不知道哪个马蹄，米个马蹄。 你呃我不到的， 我见不到马蹄了，这里没有马蹄。 马蹄，只要我一望你对眼，我就知道那个是你啊。 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下。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继续跳到冇晒气，然后跳到脚都痹。最紧要好玩，所以我哋要大家一齐嚟。我哋唔系间中玩，我哋成日玩。是因为冇嘢做，是因为我哋鍾意玩。呢度跳下，嗰度跳下，举高手。嗰度跳下，呢度跳下，不想走。摩托摩托嚟啦，准备好未呀？准备好未呀？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未？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下。 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下。我仲想玩，仲想玩，未玩够想玩成晚，冇问题。依家开始，叫佢啲音乐大声啲，系咪地震？系咪地震？个个跳到好似地震，听唔听到？听唔听到？听唔听？听唔听？听唔听到？跳下只舞，跳下只舞，跳下只，跳下只，跳下只舞，唔怕老土，唔怕老土，唔怕老，唔怕老，唔怕老土。That's why 扭左扭右 ，That's why 扭左扭右 ，That's why 扭左扭右，扭左扭右，扭两扭。我个名系 Moto， 叫我 Moto， 想知点串 M O T O M O T O， 靓女一齐影幅相。You know， Ayo， Moto Moto 嚟啦，准备好未呀？准备好未呀？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未？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下。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周身喐扭左扭右，一齐嚟喐下。周身喐 body body， 周身喐 body body， 周身喐 body body， 周身喐 body。周身喐 ，move it move it， 周身喐 ，move it move it， 周身喐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mov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could tear it apart. You, my friend, ain't nothing in the universe that could come in between us. If you're in the red, I'ma pick you up and bring you back to who you are. Anything that you need.I'm here for ya, wherever I need to be. I'm there for ya, unconditional, even if it ain't cool. I'm there when you need me. You need a shoulder to cry on, it's here for ya. Need a friend to rely on, I'm there for ya, unconditional. I know you know you're my buddy, and you my bestest friend.Better say nothing bad about my friend. Ain't no kind of gossip you can spread around that'll change my opinion. They can make it up, they can talk that trash. You know who I am, and I know who you are. Anything that you need, I'm here for.Whatever I need to be, I'm there for you. Unconditional, even when it ain't cool. I'm there when you need me. And if you need a laugh, I'm there for you. If you need a place to crash, come on. Unconditional, I know you're my buddy. And you my bestest friend.Yeah, you my bestest friend. I know you're my bestest friend.